仙台灵芝怡堂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台灵芝怡堂胶囊具有。 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啊。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 时，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好，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 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 我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门头沟它的前世今生啊，那如果呢您对于门头沟置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啊具体怎么来运送大家去等等是要根据人数来定的，所以呢无论是明天的看房团还是下周六的探店活动都需要报名。 而且觉得这个比较远，而且那边其实除了您说的煤，也有很多的这种沿途有一些钢厂，就是大家觉得那边相对来说还是偏这种工业化的一达这个市区的，其实开车的话20-30分钟就能到达这个市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包括相对来说门头沟的这个环境还是要公里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政区域了，但20公里的话，咱拿这个东西城去跟它对比啊，其实这个东西城也就比它大了，来说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它配套也是越来越好了。 是的，就是它面积啊，就是它这个优势越来越突出以后呢，很多的商品住房呢，全都。 其实谈到这个奥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中秋的时候我去门头沟踩盘的时候也发现，就是门头沟确实停车非常难，这边其实管理现在他那个站点在做这个主体工程的一个改造，因为现在他以现在的那个站点的话它不足以支撑一个换乘的这个客流量。 爬会非常方便。 对，所以有些人反映就是从门头沟啊往返于市区，像这个北京城区的话呢， 还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 是 不是那么的方便，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哈。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呢，门头沟那边的商品价格的话呢，也就是三万左右。 对，三万都可能 三年前吧。 的话，去年有一个高点，就是六万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包括这个开发商有很多的这种让利优惠啊，包括一些折扣，其实现在当时也到了六万这么一个价格。但实际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刚才那句话，新盘的价格的话，基本上都是在5万5到6万。做这种改善四居，现在的话了解了一下，大概5万5到5万7，它也经历了一个降价， 对， 所以其实政策调节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这边的板块可能价格会高一些，像有一些可能配套还相对有所欠缺，发展还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区域，它会低于这个价，所以这个得综合来看。 可能也导致了它总价的相对比较高哈，新房售卖的周期可能就比较长一些。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在卖呢， 还在卖呢，这种房本还没下来，没到五年呢，所以导致这边二手房市场的一个选择来看，前几年不是特别的多，像一些商品房的话，可能也是这种两。新房的产品转为二手房，但是受制于它这个税费没房本没到五年，它税费比较高，所以这类产品的话，其实折合单价也显得它这个高压线集中一些。您说这高压线不可能都建在这种山坡上啊，所以大部分它还是在这个平原的一个位置，导致可能它。 太大影响，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对于房子来说，它的这个价值或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因为将来如果比如您买了一个高压线边上的两居，开窗我也算了一下，总共加起来得有5000套起步的这么一个体量吧，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人口密度，而且它跟这边中。不是有这种 办公需求，或者是其实它的价格来看跟市区的这个商办来说没有太大的优势。 嗯，其实这个商办类的房子啊，虽然 尤其刚刚入秋啊，包括中秋那会儿，包括元旦，像很尤其是双玉环岛那儿会特别的堵，因为那是那个妙峰山的一个必经之路。区的这种部分楼栋的话，它都能看见水，因为这个永定河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对，所以像你说的三面临山啊，观山观河。 对，真提到的这个华润的 Plus， 也是一个大型的商业，包括未来规划，还有这个远洋的商业，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天街，其实大家也可以看看之前咱们。满足这个新城这一大片区域的这个业主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商业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另外呢，如果大家跟着住的话，可能要 我还有一所叫八中分校，这些您不能说它这个跟市区比能追赶上那边的这个教育质量，但是从这个硬件来看，包括 多一些， 没错， 这种小户型的产品呢比较少见啊，所以呢，如果要选择的话呢，你要是这种刚需啊，这种 新，然后新城可能发展的相对来说还慢一些，但是从现在就是最近一个月我踩盘发现，这边的这个新城的房价。 朋友都来报名我们明天的看房团以及下周六的探店活动了哈。这样如果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呢，你 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 好多小鸟，他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 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书 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逐渐受弱气压场的控制，那扩散条件的略转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齐小白。小白你好。 小白， 好，那首先呢先两个通知啊，明天周六是我们的看楼团的活动啊，这个看房团，那如果呢你想看一看这个房山啊、丰台啊他们的一些限定房，还有地铁旁边的一些房子，当然总款在400万之内的，您可以参加我们的看房团的活动啊，您可以来报名，然后呢我们有关编辑呢会跟您进行联络，具体怎么去集合呀、怎么去看呀，我们会通知您的啊。另外呢在下周六我们有一个探店活动啊，可以说这个探店活动呢是今年我们最后一次探店活动了，那如果大家呢正在装修或者说即将装修的话，像这样的探店活动呢真的不要错过哈。因为无论是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探店活动当中我们都给您备齐了啊。另外在装修当中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将手把手的或给您做一些解释啊，让您增加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两种方式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无论是参加看房团，明天的看房团，还是下周六的探店活动啊，您写清楚了，然后后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门头沟的前世今生，是吧？说到这个门头沟啊、尤其是我们北京人对那儿哈、老觉得原来是一个出煤的地方， 是， 而且呢相对比较偏远， 没错 啊，好像空气也那么一般，交通也并不是特别便利，反正总体来讲对门头沟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是， 但是现在可真的是不一样了。 没错，过去大家都觉着、哎呀都西六环了， 对， 而且那会儿其实还没有什么辅石路高架，可能往前倒几年辅石路刚 刚修这个交通的话，可能只能依赖这一条路去走，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快速公交，包括这个全程还有一些这个红绿灯，并不是这个很方便。其实 对, 对, 对, 对，当然话说回来，你说现在呢，你说通州啊，原来都是像郊区似的哈， 是， 那现在都是副中心了， 没错， 像顺义啊等等这些都区化了哈，所以门头沟怎么也得往前走了。它，你像通州属于长安街的东边的延长线，你门头沟属于西边的延长线，你就应该这个大踏步的往前发展。当然，这个门头沟现在的这个发展还是令人比较欣喜的。 没错，而其实刚才咱们也讲了，在它的这个新城有很多的规划，而且现在已经不停留在规划了，已经陆续已经在这个建成了，像一些商业，包括一些学校，都已经在投入使用了。 对，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啊，这个交通还是它一个硬伤。现在从门头沟到市区的话，有一个 S 一的一个， 对，有一个 S 一 啊，有一个 S 一，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多。 其他暂时没有 S 一，还是等它这个苹果园能连通市区了，其实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呢，还是靠这个辅食路啊、联食路啊来进城。所以呢，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挺堵的，还挺堵的， 确实比前两年堵了。那天开车过去，还是个周末，可能也加上有一些人去出去那边玩，途经那边确实车不少了。 但是说到门头沟啊，确实有些它的这个地理性、地域性的优势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比如说它有很多的景点， 没错， 三面环山，而且呢水也有，又有山又有水，而且很多的景点都在那儿。 没错， 这些呢也是特别吸引人的，尤其是有时候双休日的时候，大家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哎，就选择门头沟。 没错，而且您要找这个同样跟它比较环境好一点的地儿，您可能只能去这个平密怀岩了。就是，但是它从距离来看又。其实虽然在北边，但是比门头沟到市区又远了一些。 对对对，而且相对门头沟呢，它那些景点相对比较全。 对， 你发现吗？ 对，您是游山玩水啊，什么都有，确实是。 看一些古民居啊什么的等等的哈，一些这个娱乐的一些地方也都有。 对 啊，所以门头沟现在还是比较抢手啊。 是。 那下面咱们说一说门头沟呢，它总体来讲还是分这个门头沟的新城还有老城区这么两大块。 对，门头沟这个新城的话，其实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现在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小区，像刚才提到丽景长安和这个梧桐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优缺点。像丽景长安的话，它主要是以这种改善户型为主，100平以上，然后它受关注度另一个方面，它也有少量的这种八九十平的南北通透的两居，然后它这个小区是这种人车分流的这么一个二手房，这个在整个门头沟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在二手房市场。而且小区的这个绿化环境确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旁边就有学校、幼儿园，包括这种高中。然后从缺点来看，咱也说说它的不足啊，包括它，我发现实地踩盘的时候，它的这个次卧的这个窗户偏小，尤其是这种小户型，相对来说可能这个采光不是特别好。而且的话，它这个小区的学区虽然挨着这个八中的分校，但是它没有画片，没有画进去，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不足。然后它的这个单价现在是5万出头，然后它新房还有一个二期也是5万出头这么一个价。然后像这个还有一个小区关注度比较高，叫梧桐苑，它是这个八中的这个西校区的一个画片，它当年开盘价格，那个周老师您猜猜，就是新盘的时候开盘价格， 哪年呢？ 底是12年左右，13年的事儿了。 12年的时候，好，那我估计2万左右。 哎，您猜的还真靠谱，它当时一期开盘18000， 18000， 对， 那也不低了。 对，其实当时来说还算可以，就是因为它比周边的项目，其实它开盘价格相对来说低一些。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去年的时候它还只有这个4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今年为什么已经涨到将近5万？就是因为这个八中西小区开始这个招生了，然后它这个小区被划片了，它也是门头沟离这个联食路和这个西六环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小区，就上六环方便，而且这个12年都可以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学校、幼儿园去上，相对来说，很多的这个老人，包括有孩子的这种家庭，选择了这里。对， 所以的幼儿园呢、小学、中学啊等等就比较方便了。 对，而且它主打的都是这种八九十平的小户型，但是同时也说说它的不足啊，相对来说就是楼层高一些，都是这种21到28层塔楼，就是可能早晚高峰坐电梯的这个压力大一些，就两部电梯。对， 所以这个塔楼啊，就是没有那种板楼啊痛快哈、 对， 就是 它也有板楼，但就是高板 高板。 对， 好，这是新城这边哈。 嗯， 那么它的老城区这边目前怎么样？ 说到老城区，其实这边大家比较选择比较多，就是刚才咱说那地标的商业奥莱对面的几个小区，叫滨河小区，又分了几个园儿，其中大家选择比较多的是这个皓月园和这个纪月园，这两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新一点的商品房，但也得是2005年左右的房子了。 嗯， 然后它这边的话，其实500万的话，在这儿能买一个100多平的三居。 嗯嗯， 但是相对来说，500万的话，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品质更好，或者是虽然牺牲了一些面积，但是能买到80-90平新城的房子。 嗯， 所以很多人慢慢的话，纪月园和皓月园不是作为第一选择了。但是这边的缺点就是离这个轨道交通比较远，能买一个大面积，但是轨道交通远，而且这个停车管理的话还是比较松散的。 嗯 嗯， 所以刚才您从这个新城和老城呢，就是选择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哈， 对， 一些这个项目跟大家来介绍。但是我听着从价格还有这个置换的角度来看，好像门头沟的新城明显是跑赢了老城。 对，这个也是这两年的一个变化。我们会发现，在之前，在16年到17年的时候，门头沟的老城区的房价整体还要高于门头沟的新城。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门头沟的这个老城只有4万出头的一个这个价格了，而新城的价格反而到了4万5到5万之间。这是这边的一个变化，也间接说明确实门头沟新城它相对来说有大家对它有期待。另外，它这边的配套也越来越好了。 另外，从新城和老城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新城也更有优势一些，是吧？ 对，新城像刚才咱聊到这 S1号线，它只途经新城， 对， 而且相对来说，它其实交通也是非常方便，挨着莲石，包括挨着这个六环，而且这边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了。 嗯嗯，所以一个地方的它被大家的认可程度，跟它的整体的哈、这个环境特点是有一定关联的。 没错。 嗯，那从门头沟，刚才咱们说这些哈，最后呢，咱们也做一个总结吧，说说小白你的观点。 我是觉得是这样，首先大家如果关注门头沟的这个新房的话，现在有一些选择，就是像门头沟这个石场这一站，也是在门头沟的最南边了，有一个这个县境房叫华翠西山，也是400万以内能拿下这种89平的三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因为门头沟这种新盘小户型几乎没有，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要关注二手房的话，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去有这个充足的这个准备去砍价，因为门头沟跟其他的区域还不太一样。这次实地采盘发现，就是拿500万的房子举例，其他的地方的话，可能有硬伤的房子，大家才能往下去划划价。但门头沟这边的话，因为相对来说流通差一些，包括赶上业主要是着急出手的话，真是500万的房子，您砍到40到50万都没问题。 嗯， 归说这话，有很多这个卖房的朋友都不高兴了。但是这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门头沟这一块地域的特点、啊， 没错，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溢价空间特别大。 对，就是所以您真喜欢这个地儿的话，买一个不错的户型和楼层，会有一个合适的价格。 是， 对， 不过从四季度的这个工地情况来看呢，好像门头沟又挂零了。 对，又挂零了，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这边如果您遇到合适的房源，就差不多就可以买了。因为这边的话，新供应的土地的话，四季度我看了一下是零，明年还会有几块，但是位置可能没那么好了。 嗯嗯， 对。 哎，所以看中咱们就出手吧啊！现在应该说是一个买方市场了， 没错，没错。 好了，那关于门头沟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那最后呢，咱们再补充一点，就说您认为在门头沟买房的话，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 在门头沟买房的话，现在如果要是在老城区，还是以当地改善为主，或者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石景山、海淀的一些需求的外溢，在这边做改善，觉得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地段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是新城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种非经济或者一些这个咱们外来的朋友，其他区域的一些朋友在这边考虑这个购房，因为他对这个孩子上学可能并不一定选择这个东西城的学区，所以他会来这边去选择新城的一个房子，一个价格适中，另外也看好这个地儿未来的一个发展。 嗯 嗯， 好的，那关于门头沟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请小白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已经有24个现房价项目取证了，实际去化的仅三成多。那数据也显示，截止到10月17号，北京的合计有24个现房价项目取得了27期的预售证啊，合计呢就是供应房源是14676套，达到了 161.52 万平方米。相比庞大的房源供应量，实际的成交却差强人意啊。那么数据也显示，只有16个项目有网签数据，合计网签是2168套，测算显示那么网签销售率为 14.8%。 是这个跟大家说两点吧，一个去化三成多，这怎么理解？从现在我们掌握到的一些情况，卖的最好的项目极个别的去化五成，这就是现在楼市一个情况，大部分可能三成甚至不到三成，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房源顺销。顺销什么意思？就是开盘以后还剩了大量房源，您到售楼处能买着，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关键是现在能够买房人的这个人呢，是由于这个各种政策措施出来以后限制太多啊，资格呢也受限，所以呢房子的交易呢确实也受到的影响。 没错。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这一周去收集门头沟这不是门头沟了啊，就是整个北京的这个限定房的一个价格情况，我们会发现从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比限定价格要出售的价格要低了3000到5000美平，最高达到5000美平的一个降幅， 可以说是让利了。 没错啊。 来，咱们再接着往下看，说京张高铁清河站主体封顶了，北京北部增了综合交通枢纽啊。10月17号上午10点，随着最后一组钢筋吊装到位，那京张高铁第一大站新建的清河站主体结构正式封顶。那么这个25米的大家伙披红挂彩啊，被精准的吊装车啊这个吊到了相对的位置上。那么清河站主站房这个钢筋骨架正式呢建设完成了，那接下来呢将进入一个装修的阶段啊，预计呢将于明年下半年正式落成，未来呢这里的旅客送达量将达到1600万人。 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冬天了准备去什么崇礼啊，去滑个雪什么开车走京藏，这是一特大的利好。因为这个京张一旦开通的话，大家去什么怀来张家口下花园这些地儿的话会非常方便，不一定非得这个开车选择这个京藏这一条路线了，将来也可以坐火车去这些地儿。 没错，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呢越来越彰显了哈。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顺义的五个公租房项目22日公开了快速配租啊。10月15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一个消息，说由北京市这个燕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啊持有的运营的双玉南小街1号院、顺兴街17号院，还有新牛南路2号院、前梁北路3号院，还有望泉西里啊，这么五个公租房的项目已经按照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规定组织过公开摇号配租了。 是，这而且这五块地五个项目我看了一下，有三个在这个石门和后沙峪，就是非常核心的地儿，就是离地铁在1公里以内，而且租金我也大概看了一下，35元每平每月，这什么概念？租一个一居的话1000，这个当地这个如果要是自己去。 奇怪的小孔，怀疑呢被安装了针孔的摄像头。那么报案以后呢，经民警确定，插座背后果然藏着一个偷拍的设备。目前 交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如这边包括一些其他中介， 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工作年限比较浅啊，没工作几年，那么这样的人呢，贷款公积金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错，可能就需要去用商贷或者走组合贷了。 对，好像一年就10万是吧？ 一年10万， 对， 你得干到11个年头才能贷够，就是120万 是吧？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咱们还有时间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信息吧。 今天有6个消息，简单给大家 说 一 说 一下吧。好好。 现在这周也是有六个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消息，其中有4个是网申信息，包括门头沟的这个中铁西山梧桐也是市场的一个项目，10月23号截止网申，这个大家要记一下这个时间。 对。 包括大兴的两个项目是这个义和庄的两个共有产权房，4号线沿线，念坛家苑是10月27日。 截止网申，单价是29000的一个价格。像大兴的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四季盛景园，它是10月30号，也是这个月月底截止网申，单价同样是29000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是延庆终于又出现了一个共有产权房，叫中交富力雅骏，这个是11月2日截止网申，现在已经开始网申了，单价是18000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朝阳又要出一个共有产权房了，也是近期就要网申了，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住建网的官网。这个项目的话单价目前定在了37000，叫锦安家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丰台的这个淮新雅筑项目，这在丰台的这个新宫，如果大家申请了的话，现在已经可以去住建委官网去查询这个资格审核结果了，马上就要摇号了。 这六个项目当中呢，有门头沟的啊。刚才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在问，说门头沟有共有产权房吗？有啊， 有。而且其实这个项目可以特别说一下啊，因为它这个在申购条件上做了一些变化，就是非京籍这块分了一个优先组和非优先组。非京籍的优先组就是这边门头沟的一些高新企业，就是它这个工作在这边的一些人群，他可以优先申请。还有一些，这就是您是非京籍的话，在这边工作或者是在这边居住的话，也是正常的纳税的话，会可以在这边申请，但是变成了这种非优先了。 反正共有产权房呢，它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特点性的那种规定啊，大家再看一下。当然有一些是原则性的，有一些是个性化的规定哈，要遵守。当然前些时候咱们也看到这个限定房，大家想的挺好，但是呢，这个现实是骨感的。没想到限定房呢，大家对它好像不是说不理不睬吧，但是真的没想到那么火爆啊。当然这个共有产权房目前来看的推出力度也真的是挺大哈。你的预测，你觉得共有产权房大家会特别欢迎吗？ 从一个新的产品推出，包括之前的这个限价房也好或者自住房也好，一开始肯定是需要市场接受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共有产权房可能它的这个契购率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契购率吧，但是随着这个大家这个住房需求观望情绪减退，其实还是会选择共有产权房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呢齐小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瑞麟品牌的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一盒低至84，还要再送亚麻籽油。这一次的活动啊，赚足了眼球，满足了大家。但是呢，活动不能再做了，价格太低，赠品太好，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没订的赶紧订，想加订的也别错过。 是的，重阳节关心自己更关爱爸妈，给他一杯羊奶的健康支持。瑞麟活动力度超级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畅销品牌金钻羊奶，不要258元一盒，只要99元。成功订购季度装6盒，再送一盒，7盒羊奶只要594块钱，每盒划算下来只要84块钱，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还要再送一瓶惠宁亚麻籽油。 没错啊，如果要提到亚麻籽油的话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很了解，说这个油好啊，而咱们去超市随便看一看，这随便的一瓶亚麻籽油可能啊就要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免费赠送的，赶紧把握机会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今天是重阳节主题活动最后一天的享受机会了，现在线上已经有8位朋友成功打进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当中呢有6位是老会员啊，都是喝过瑞麟羊奶的，还有2位新朋友说发现周围喝羊奶的家庭越来越多了，所以想来尝试一下。 欢迎啊，其实呢羊奶当中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多达了上100种，它是西方国家的日常奶制品。有人说西方国家人口味重，但并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羊奶已经是没有膻味、奶香醇厚的好奶制品了。 来看到线上5297的朋友订购了2组12盒，说这羊奶降价，价格实惠最关键了。送的油呢，家家都能用得到。 是的。 还有0306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自己在秋冬的时候啊特别难受，这保暖呢最重要了。这两天啊、这每天一杯瑞麟羊奶，自己从去年冬天就喝了，感觉真的挺好的。 厂商建议零售价